双肩。

念挂，你应该知道，你应该感到，谁人爱你。 这里，疲倦像伴醉，沉在这空间，跟你相拥抱，只有唏嘘的追忆，无言默默地落泪，睡在这晚里播种。 视线有

市长陈宇表示，涿州市高度重视防汛工作，各级各部门真正做到思想高度重视，防御全面到位，责任严格落实，行动有力，措施到位，扎实推进全市防汛工作。我是思源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张清芳的《出塞曲》，其实有听过好几个的版本，像蔡琴的、黑鸭子的，还有冯小倩的，以及不知道名字的男生版。张清芳的这个版本呢，是非常的高亢和明亮的，但是呢，就感觉音乐稍微好像短了一些，听起来不太过瘾啊。不过呢，相对于其他的来说呢，这个版本小军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的。今天第二首歌来听到的是徐良还有李晟一起来合作的 I Will Be OK。 What you say睡的时点可是有点寒了，满面白雾颠倒昨天、yeah. 忘掉刷牙洗脸、so、我的炸弹出现，为何又黑了一天，出门后才发现发型显卖热脸。我路过车窗前还是镜子前，都会好好端详着我的那本完美侧脸、 okay. 而且要从左边 Oh hello baby baby Oh hello lady lady Really nice smile， 请看着我的眼睛。 What you say？ Okay， 这首歌是徐良呢在弹琴的时候啊无意间创作出来的，虽然是妙手偶得，但是呢每一个音符都是很饱满很悦耳的。 I will be okay 这不是一句很简单的口号，反而更像是一种生活的状态。刚才听到了一首阳光明媚的温暖的歌之后呢，继续还是一首对唱的情歌，来自于郑中基还有陈慧琳的制造浪漫。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，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的计算有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是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兴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， 闭上眼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。

过头含泪的眼，任凭风雨吹断了姻缘的线，天边地边心不变，是谁解开了麻花辫，是谁违背了诺言，谁让不经事的脸转眼沧桑的容颜。 可能大多数人听郑智化的歌都是星星点灯啊，包括水手这样的还是比较励志的歌曲啊。情歌的话听得比较少，而这一首情歌呢叫做麻花辫子。记得还是在好几年前他在参加一档节目的时候呢，当时就爆料说这样的一首很复古风味的歌曲呢，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有原型的，因为当时郑智化喜欢的那个姑娘就梳着两根油亮的麻花辫子哦。继续的这一首歌是要静静的去聆听它，因为它的歌名就叫做淡淡的歌，来自于许飞。 说你想说的情话，做你爱做的童话，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，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流眼泪，不会想着谁，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。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啦啦啦啦啦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回想他，我会一直拥抱着你，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。说你想说的情话，做你爱做的图画，我已不想再挣扎，这份感情有多复杂。关于你的回答，我在心里牵挂，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，唱情歌谁，双人床黑咖啡，只想有人，有个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 说心里话， 我一首淡牵挂。 许飞淡淡的歌，这是他2008年专辑的同名标题曲，是他的同门师兄郭彪给他写的一首歌曲。很简单的吉他声音，然后淡淡的旋律，加上许飞很朴实的声音，就会让人联想到许飞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，就是安静的弹着吉他，眼神很淡定。所以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呢，就给了大家很大的惊喜，因为一听呢就是许飞的歌。接下来呢是李健的《向往》，这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，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为你而来》当中。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，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，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-8036-0997。

要担心，朋友，我会 OK 平安。 梁咏琪除了是有非常俏丽的短发还有优雅的气质之外呢，她也是歌而优则创作的一个典范了。她有经常写一些歌的，就像刚听到的这首《神说》就是由她自己谱曲的。那词的部分呢，则邀请到了多才多艺的桃子来填词。其实桃子她是很有自己风格的，包括她的词也是一样，她有跟很多人写过词啊，还有周杰伦啊。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但是词呢却是来自于周董他自己了，这也是当时继稻香之后另一首他给自己作词的歌。 一凌晨的天空回来看江州，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，我删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，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，在一起走分隔了脚，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，你离开后我的承受这足够的足够，再爱过了才有你能给我一首表达时间，紧紧的表达拥抱变成永远，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太多时间，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这是收录在他08年发行的专辑《摩羯座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最近呢，他也是成为了热门的话题啊，因为参加了某档选秀节目的评委，很多人看节目可能都是为了他吧，因为很多的粉丝把自己的青春给了他，或者说自己的爱情故事当中都有周杰伦音乐的影子，就是因为他给我们独一无二的音乐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蓝心湄，每次介绍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只想用一个字来形容它，那就是醉了。哦，两个字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；你有优质的服务，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

熬了一碗汤，祈求喝下就不会遗忘。模糊你回忆还是让人心伤，喝下汤你就回到我身旁。 狠狠刺痛胸膛， 心似月光。